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给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给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周三晚上8点01分，欢迎各位光临正在一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帽子不好好戴的泽华。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这位嘉宾同样也戴了一个帽子，跟我的帽子相对比呢，人家戴起来就非常的乖，非常的漂亮咯。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98.2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很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进入进去呢，左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选择挑战新歌声就可以观看到了。今天请来的嘉宾呢是美女潘倩倩，欢迎倩倩。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准备了很多照片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正经面的倩倩长这个样子。就为什么会有这么正经的照片？这正经照吗？ 就是拍的比较板，比较正，对。 还是说生活当中 有点像正经照啊？ 还是说生活当中有这样的正非常正经的这样一面？ 其实我是比较耿直的那种。 哦，真的呀？ 对对对， 就这张照片其实挺符合你的个性的， 挺符合我的性格，对。 英姿飒爽， 对。 但是呢，也有这样的照片。哎， 对，比较忧郁啊，这个是。 这就很帅了，但只要你看这个天下第一镖局，感觉应该是眼神非常的冷酷的那种。 嗯，对，可能是被镖是 射中了， 镖被抢了，可能是。 也是有最近跟这个电影有关啊。 对对对，这个天下第一镖局，因为这个月的24号，今天是22号对吧？ 今天是22号。 2号对，明天后天就是全国上映。 嗯、 对，这就是很有幸呢，就是我演唱了里边的一首主题曲，叫做《镖情》。 嗯、哎，听说这首歌挺难唱的。 哦，这首歌真的是。难度其实挺大的，是属于那种大歌，对，比较大气的那种歌曲，讲一些江湖义气，而且这个电影的主题嘛，就是天下第一镖局，而且就是请了比较一些一线的这种演员，包括这个莫少黄 啊， 樊少皇的樊少皇 、 对，吕良伟这些比较硬汉的一些功夫明星。 哇哦， 对，所以说这首歌呢还是比较有难度。 有多大的难度呢？据说一会儿唱这首歌曲的时候还得站着唱，坐着怕气息不稳， 坐的真的是唱不出来。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不仅可以听到，而且还可以看到这支歌曲的 MV 啊。 嗯， 另外呢还有这样的照片，哎，这就比较阳光活泼， 这个、对，比较清新一点。 这算是三个面吧？ 对对对对，可以这么说。 这三面是潘倩倩所有的面，还只是一部分？ 应该说是一部分吧。 今天咱们慢慢发掘啊，有很多作品等待着各位。好，我们首先进入第一环节 ，C 位主打歌。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C 位主打歌。 C 位主打歌，顾名思义就是选出来一首作品最能够代表自己的风格的。你会选哪一首？ 今天有准备了几首，但是我觉得 就是、最能代表自己。 最能代表自己的就是最近新写了一首新歌，叫《黑白日记》。 黑白日记， 对，因为这是我自己认为比较柔情的、比较有情感色彩的一首小情歌。对， 我们今天的标题呢，也是叫做《不一样的黑白日记》哈。 嗯。 那说到这个黑白，到夜里的时候，听到这俩字有点害怕，感觉黑白无什么。黑白日记是什么意思？ 其实这首歌呢，就是讲述了就是一段爱情故事 啊。 对，这首歌是我在6年前写的一首歌，但是是最近才发出来。对，讲述了一段关于情感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八卦的我又上线了 啊！不要八卦， 跟自己有关系的情感吗？ 没有关系，跟我是没有关系的。 干嘛那么害怕？ 我就怕每次怕主持人问到我这一点。 好吧，那我们就直接先唱好不好 ？OK， 好的。 黑白日记哈， 嗯， 来喽。再度的提醒大家，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活力酒吧，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好。 隔着玻璃也看得清， 听不清是吗？ 对， 耳机的问题啊。 对，是，而且没有效果。 有效果。 对， 可能是耳机稍微这个音量大小不合适，一会儿我们调整一下，没问题。 哦，好。 黑白日记，这是我们今天演唱的第一首作品，这首作品呢也是倩倩自己作词作曲的啊。 嗯。 演唱的时候，包括说话的过程当中，其实大家能够感受到，好像倩倩今天嗓子有点不太舒服， 不是有一点感冒， 是吧？ 对，一直没有好。对， 的确，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唱歌的话，其实是对歌手的现场是有一些影响的。 嗯， 但是 没关系，嗯， 还是唱得很好听。 好， 黑白日记是什么概念？是有一些事儿记黑日记，有些事儿记白日记吗？ 其实呢，就是一段，当时写的时候就是看了一段就是追剧嘛，电视剧看了一段就是感情的戏，所以突然就灵感来了以后就写出来了这样的一首歌。 你是站在主角的角度？ 我把它当成了自己，对， 哦， 嗯，对，就是幻想是那样子的。 那个主角是经历了非常，曲折的爱情， 非常曲折的一段爱情故事，黑白日记嘛，对。 啊，你有看最近正在热播的《延禧攻略》吗？ 哦，我没有看，还没有时间去看。对， 估计就是跟这个剧中当中的主角心境差不多，可能爱情当中此起彼伏， 对，应该是差不多的吧。嗯， 有时候非常爱，有时候又非常的恨， 非常恨，对，有时候又非常的幸福，非常的开心，对。 你在爱情当中也是这样的人吗？ 我还没有。 你还就不会有这么复杂的感情？ 不会，我还没有谈过。 哦，真的呀？ 啊，对对。 那你写情歌的时候就纯靠幻想？ 对，就纯幻想。 我的天哪！怎么有一种难过的感觉？是自己不想谈，没有时间？ 还没有想那个，对，嗯。 黑白日记，那这首曲是先有的曲还是先有的词儿啊？ 先有的旋律，对，我是先哼的旋律，后面填的词的，是这样的。 好，是我们听到的黑白日记，也是最近的一首新歌哈，跟感情经历有关的。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 而且感觉这个歌词其实挺悲伤的。 有一点悲伤，情歌，对。 如果你在爱情当中受挫的话，其实可以靠这样一首作品，你无论是想抱怨也好， 还是想疗伤也好，都可以听一下黑白日记，对。 对，或者有时候你觉得很恨，然后没有一种 你开心也好，幸福也好，都可以听这首歌曲。你如果伤心的时候，它会让你变得开心一点。如果说你开心的时候，它会让你更开心，对。 但感觉这首歌好像不是很好唱。 还好，其实可能是感冒的原因，对。 你的作品一般是不是调都会比较高一些？ 因为对，女中音我是，女中音。 你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会唱歌的？ 这个得从小说吧，很小的时候，对。 是唱儿歌还是唱流行歌？ 唱流行吧。 你小时候就唱流行歌的？ 对，那时候唱那会儿什么《千年等一回》啊，那个《黑白娘子传奇》啊，那种。 新白娘子传奇。 对。 你是受到自己的黑白日记影响，里面《黑白娘子传奇》。 黑白娘子。 很想看一下这个剧，谁演黑娘子？ 就是那个《千年等一回》，对，啊、记得有唱过这个歌。 当时会整什么窗帘啊，或者毛巾被子那种？ 没有，就是那个时候比较火嘛，这个电视剧，对，就是那个。那个黑不是黑白娘子，你看又黑带进去了，给带进去了，对，那个电视剧比较火，所以说就是每天都在放的印象比较深刻。 那你小时候是敢于秀自己唱歌的人还是？ 我是不敢于秀的，我到很大的时候，我家人才知道我会唱歌。 不敢秀是觉得自己唱的不够好，还只是害羞？ 害羞吧，应该是因为我父母呢不太支持我 走文艺这条路， 对、所以说呢就是。一直偷偷摸摸的，就是，所以我家的邻居还是比较早知道我会唱歌的。 他是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父母就是出去赶集的时候，我是农村的嘛，去赶集的时候，完了我就自己一个人在家里边，完了就他们走的时候就开始唱。 家庭卡拉 OK。 对，家庭卡拉 OK， 那时候家里有水缸，那大水缸钻进水缸里去唱，因为会有混响。 妈呀！ 对， 听起来很好玩，钻进水缸里。 对啊，因为农村嘛，都会有存水。 是。 但是最后呢，就是自来水，有了自来水以后呢，那个大缸就不用了，就放在那里了。完了，我自己一个人就跑到那个爬到那个用一个凳子爬到那个水缸里去。完了就开始唱，那个感觉特别好， 就像在山谷里唱歌一样， 对 那种回声， 对，是有回声的 啊。 后来呢，就是我的邻居告诉我的家人说：“哎，你家谁在唱歌呢？唱得那么好听，没有人。我父母就很奇怪，没有人在唱歌啊，我们都赶集去了，怎么就倩倩在家里边啊？没有人唱歌，倩倩也不会唱歌啊， 也没怀疑到， 对，也没有怀疑到我，就是有好多次就问唱得特别好听啊，怎么怎么样的啊。” 父母可以说太不走心了， 对，就是真的是很不走心。没有，其实他们我不太在他们面前去表现自己。对， 那你真正在父母面前唱歌什么时候？ 那时候已经开始比完赛了，对，比完赛以后的事情了。 比赛的时候父母都不知道你会唱歌？ 对，因为他们是不太支持我的， 是坚决不让你走这条路。 是反对的。 你曾经提过这个想法是吗？ 我提过那个想法，但是父母就否决了，就是 觉得女孩走太艰难了。 对，不要去走这条路啊！你应该去找一个正当的工作，正当的职业，就是到了一定的年纪结婚生子。但是我知道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就这个样子。 对，证件照。 然后，那你自己是笃定了，我一定要走这条路。 对，我一定要，因为我知道我内心想要的是什么，而不是说就是安于现状，就像父母想的那样，我就应该那个样子。我的未来不是那样子的，所以说我心中我自己非常清楚，我想要的是什么，我就在心里边埋下一个种子，我一定要走自己的路，要选择自己的路。 那是一个明确的一个目标，还 是 一个虚拟的？ 是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 是要做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对，因为 明确要做歌手， 对，明确要做歌手， 唱哪类歌哪种风格，这个无所谓， 这个无所谓，首先要跳出来，对，不想就是像父母那种说法，就是一定要到一定年纪结婚啊，什么生孩子啊， 父母现在会不会很后悔？就从小说这样说的话说太多了，导致孩子到现在都没有谈过恋爱。 以后再不想说这样的话。 没有没有，其实我父母也是那时候也是在催嘛，所以现在也还好，也还好，对。 嗯，这一条路当然会有很多很多的故事。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边唱歌，然后一边听故事。刚才听到的第一首四位主打歌是《黑白日记》，接下来唱哪首歌？ 接下来唱一首也是我的新歌，叫《约定》。 约定， 对，这首歌呢也是一首电影的主题曲啊，叫《胖女不愁嫁》的一个主题曲，对，特别好听啊，那旋律呢也特别好听的。 提到约定，大家可能会想到王菲的那个版本呀，或者周慧的 约定。对，周慧的，对 对 对, 对。你的约定的感觉跟他们是类似的吗？ 是不一样的感觉吧。 那我们就要听一听不一样是什么样的风格的。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呢点击左下角有个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了。我们稍事调整一下这个耳机音量啊，这样我们可以唱得更精准一点。 嗯， 马上回来。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好，接下来这首《约定》马上的呈现给各位，来喽。约定也是最近出的一首新歌哈，哎，迟迟的不来这首《约定》，那我们再调整一下哈，来喽。 Hello。Hello， 我的宝贝，我的蓝天属于你，我的黑夜有你的阳光欢喜，我的眼睛这个世界，这个无情的生命，我并不愿意一个人远行，一个人躲在秋天看繁花落尽，像是遥远，是我在怀疑那些甜蜜，那些你是你。 有一点干哦，没有混响，有一点干哦， 但是依然很好听哟。 Hello， 是甜蜜，那是爱。 些幸福，那些约定，是 爸， 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潘倩倩最新的作品《约定》。这首《约定》呢，跟你想象当中的，比如说比较熟悉的周慧的《约定》，不太一样。这个感觉要苦一点。曾经彼此之间做好了一个约定。 对，因为他这个那个电影的主角呢，就是他是一个很胖很胖的一个女生。 哎，主角是一个很胖的女生啊。 对，很胖的一个女生，但是她为了追求爱情，喜欢上了一个小鲜肉，但是她依然非常自信的，就是去追求这个男生。 按照常理而言就没戏了。 对，没戏了。但是呢，她非常那个 有勇气 去追求他，结果就是成功了。对，成功的追到这个小鲜肉。对， 那为什么这个整体营造出来的氛围是一种伤感的？最终两个人是 在一起了呀。 哦， 对对，电影的内容是这样的。 如果你要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电影。你也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人吧？ 还好吧，我觉得。 当年去参加星光大道的时候是。 当年可能自己内心的那股冲劲儿吧，应该是。 所以你觉得那不叫勇气，那叫冲劲儿。 对，就是一股冲劲儿，因为我父母就是特别反对我、就是。 你越反对我越去。 对，你越反对我就越要去做这件事情，就慢慢的去参加一些比赛，包括在当地的。其实我那时候在打工，在工厂里打工，我一边打工一边。有一些比赛的话，我都会去踊跃的参加，包括一些地方的一些促销活动，那种 大卖场， 对，大卖场只要有不好意思啊，有点感冒， 是今天嗓子状态真确实不太舒服。 对，只要是有舞台，只要是有机会，只要是能唱歌，我就一个劲儿往前冲，都是自己一个人去，完了就是瞒着父母。对，慢慢的去一边打工一边就是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完了一边报名比赛，就是无论什么样的舞台都去，完了就是星光大道也好，别的平台也好，就一边报名一边递资料，一边这个那个的就是各方面的去投递去参加，就是 听起来是打不死的小强， 对，就 是 打不死的，对，打不死的小强的那种，就是有股冲劲，我必须要去干成这件事情。 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每一天要给自己加满能量，我觉得这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过程当中你难免会受挫吗？ 肯定会受挫啊，因为包括一些比赛会就是不是全都是一路顺风的那种， 对， 也会有失败，也会有就是一些不好的发挥或者怎么样，都会受到一些影响和打击。 你是那种睡一觉以后第二天就是满满能量的那种人，还是需要自己去消化的人？ 我不需要消化，我直接就 OK 的，直接第二天就可以。包括参加那个星光的时候，比完赛的时候，就是没有拿到一个特别好的成绩，但是我没有就是说太难过，就是反而就是更有冲劲儿，就第二天就收拾好心情，就是去参加别的比赛了又。对， 这个其实挺好理解的，我们每个人都会有那种努着劲儿的时候。 对对，就攒着那股劲儿就往前冲。 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即便有再多的困难呀，再多的别人说冷言冷语，你根本听不进去。 对，听不进去，就是那股冲劲儿，谁说都不好使，根本就听不进去，就往前冲。 那你觉得那股冲劲儿是？就当时现在你现在回想啊，是可以理解冲劲儿，还是他就莫名其妙突然有的这种冲劲儿？你现在如果回过头来做的话，你还会做那样的决定吗？ 如果说现在让我去再干这种冲劲的话，可能没有了。 啊哈， 对，因为这个冲劲呢是很难得的，因为就是在你年轻的时候，不是，你看显得我有多老，就是很小的时候。 我们才十八岁嘛，但你知道这个冲劲儿一般都12岁的时候才会有的嘛。 对，就是那会儿，就是。父母反对的时候，就是去会有这样的冲劲儿，但是现在经过一些磨练啊，可能就是会消磨一些你之前当初的那些冲劲儿，但是还是会有，就是还是会不忘初心的那种。 是从一个业余歌手到一个职业歌手，其实看起来只是两个字的变化，但这个转变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很好的。 其实都是需要一个过程，对，需要一个过程去慢慢的去改变和体验。 你觉得你什么时候开始成为职业歌手？就是真的觉得自己是歌手，而不是 应该是因为现在也不能说是专业的，就是职业的这种专业歌手，因为还需要去继续努力，对不对？还需要去继续加油。反正从比完赛以后吧，就是因为就会经常去演出。对，如果说现在有合适的话，有更好的平台的话，我还是会去。 那你还愿意参加比赛啊？ 当然，因为有合适的话，我还是会去，还是会有那股冲劲儿的。对。 可是很多歌手其实过那阶段会觉得，回想参加比赛都会觉得，再来一次 啊。对，有很多歌手就是这样的，会啊，觉得心累啊，就是怎么？ 因为过程当中难免会有太多的故事嘛。 对，因为会心很累，很有压力，因为要面临着比赛。还有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说的话就会很难，就是跨越心理的这一步。 对。 但是我现在想的就是，如果说有合适的机会，有合适的平台，如果说有合适的一个可以展现自己另一面的情况下，我是非常乐意去再去参加比赛的。 这个另一面你是现在已知的还是未知的？等待一个节目去给你开启出来的。 如果说有合适的话，还是需要一个。另一方面的一个去， 就完全没涉及到的音乐类型。 对对，我愿意去做一些改变和挑战。对， 哦， 对，是这样的。 现在这个嗓子状态，我们还可以继续的唱半首吗？ 当然没有问题。 下面给大家那个作品。 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个，就是监听没有效果？对，监听是没有效果的。 它效果不是那么明显 啊，不是那么明显啊。 对 ，OK， 好，那就来一个。别让我一个人醉吧。 别让我一个人醉是我们今天挑战环节。 挑战环节啊？ 对。 怎么挑战？ 挑战环节就是放一个原版，然后再听现场版本。 哦。 直接对比。 那这个效果的话，能体现出来吗？就是听众能体现出来吗？ 那就要看听众自己了。 哦。 好，我们把这个歌留到后面好 了。对，因为我听的监听是没有效果的。 我们这边听起来还好，大家可以给我们留言啊。如果你要觉得效果好的话，点一就发一；如果觉得效果这个有待提高，可以打2222。留言方式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上半时段还是有两分多钟的时间，我们唱哪首歌曲？ OK， 唱那个就我跟磊叔、韩磊老师一起合唱的《在此刻》吧，他的一首经典作品。 在此刻， 对， 送给各位。天哪，如果要是不看视频的话，你可能以为韩磊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了，声音非常的像。哎，这也是两个人合作的在此刻。 对，是在湖南卫视我想和你唱的那一对 这个节目当中， 节目当中一起跟磊叔一起合唱的一首歌曲。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很短很短的广告之后我们很快就回来。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的是潘倩倩做客节目。刚才呢，我们也是听到了很多好听的作品啊，可以说这个声音线条非常非常的好听。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听到很多的新作，以及最近呢，也是为某一部电影做了一支主题曲。这个歌名呢，叫做《永远的战狼》，听起来是非常的热血的一个影片。 嗯， 那这首歌曲也是非常热血的嘛。 永远的战狼，对，是也是我今年上半年，去年年底推出的一首歌曲，一首比较正能量的一首歌曲。 所以是先有这首歌，后来电影方觉得这首歌很合适，然后把这首歌定为主题曲的。 没有，是先有的电影，后有的这首歌。 哦，那你是看完电影之后你自己创作出来这首作品？ 是朋友写的，觉得比较适合我唱。对， 今天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 MV 吧。看完 MV 之后呢，我们也可以在现场听一下这首歌曲现场演唱是一种什么样的效果。我们也是准备好了这个 MV 来给大家看一下。此刻我们看到的这个是标情哈， 这个一个片段。 标情也是即将上映的一个电影， 对，是在明天后天会全国院线电影上院线上线，对， 古风题材的， 对，是要唱这首歌吗？ 没，我们先看 MV。 英雄情，一生兄弟只为义，刀归刀，情是情，不就已被送军衔。英雄孤胆凌云志，马蹄声踏美人醉，美人相思泪心流，泪心流。兄弟携手，江湖有心人佛心，一生标好，男儿豪情，虎标豹标保和平，江湖岁月催，岁月催，长城在手逐末地，要信天下是真理，生生恨意。兄弟携手，江湖人无心人无心， 非常大气的一首歌。最后也可以看到这个天下第一镖局哈，后天这个影片就可以上映了，大家有时间可以去影院当中看一看。当然如果觉得这首歌曲好听的话，目前是都可以通过各大的音乐网站可以听到哈。在这首歌曲当中，包括刚才 MV 当中，非常的飒爽英姿。哎， 嗯， 你是一个特别有侠情的女生吗？ 其实我跟这个导演也说过，因为找我唱这个主题曲的时候，他的电影已经拍完了。如果说没有拍完的话，我觉得我也应该上去演一下，演一下女侠之类的。对， 你小时候有这样的女侠情吗？ 我有的。 哦， 嗯，对，有的。 是哪一种？是黑白娘子传奇当中的黑娘子白娘子的那种吗？ 不是黑娘子白娘子，就是那种女侠，很酷的那种 啊， 拿着剑耍剑的那种。对，就是很酷。 是耍那个剑啊，哦，不是耍贝子旁的剑啊，哦。好吧，今天请到倩倩来到节目当中，可以听到很多好听作品。刚才听到的那首也是叫做《镖情》，是最近的一首新歌。 对 对。 前面呢，我们说到《永远的战狼》这首歌是去年的时候推出出来的哈。 对，去年年底，对，推出来的一首比较正能量的嘛，一首新歌。 因为提到战狼，大家可能会想到那个《战狼一》张扬的影片。 对， 这个歌跟那个没什么关系吧？ 其实没什么关系了。 啊， 对对。 但是也是非常热血的那种吗？ 比较有正能量。对。 是什么情况之下有的这个想法？ 也是我的一个朋友觉得写了这首歌就比较蛮适合我的，所以说就让我拿来唱。 嗯哼， 对。 好，那我们稍后把这首作品呈现给各位吧。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等你来挑战这个环节。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挑战，等你来挑战。 等你来挑战，我们今天挑战的作品呢是来自于姜育恒的这首歌，叫做别让我一个人醉。首先我们还是先来看一看这个原版 MV 到底姜育恒是如何表达的。真的建议大家立马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这 MV 真的是很有年头。收看方式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当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挑战新歌声就可以进入进来啦。 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呢，来自于姜育恒的《别让我一个人醉》。你唱他的作品的话，应该是非常的合适的吧？我觉得声线也挺相像的。 对，因为他的这个那个歌曲并不是很高，而且他的这个主歌的旋律和副歌的旋律，这跨度的话也不是很大，所以说比较轻松的，可以说是。 提到倩倩的歌声，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个嗓音啊非常的中性，这样的感觉是你一直以来如此，还是后来慢慢的变成这个样子？ 一直都是这样子的，对。 哦，那你小时候喜欢唱男人的歌吗？ 我一直都是唱男生的歌，因为我的对，因为我就是男调女中音嘛。对对。 那姜育恒是你曾经模仿过的一位歌手吗？ 没有，其实我模仿的是韩磊。 刚才那首歌确实很相像。好吧，别让我一个人醉，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曲？ 因为就是那时候打工的时候，比较流行，也是比较流行这个歌。 你有过酒吧驻唱经历吗？ 没有过，从来没有过。 那个时候也没想做过。 没想过，不懂也不会。对，就是很普通的一个农村女孩，完了在县城里打工，就这样的，没有想过会我唱歌，会拿这个当职业，会赚钱这样的，从来没有想过。 天哪，有的时候真的梦想突然间就实现了，自己都是一个措手不及。 对，真的是有点措手不及，有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晚上11点12点还在打工的时候，苦哈哈也没有饭吃，这个时候就听到别人 听到音乐，对，听到音乐还是比较幸福的。对， 那你当时听这首歌时候是很难过的心境吗？ 没有，因为那时候这种歌比较流行，而且就是在街上也都能听得到的，或者是走到哪个巷子里啊都可以听得到的这种歌曲，还是比较喜欢的。这个经典歌曲我还是比较喜欢的，包括姜育恒的，还有这个 再回首 啊，还有很多他的一些经典歌曲还是都比较好听的。 确实，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很喜欢作品，有的时候往往是不经意间我们听到。 对，还是经典老歌还是真的是很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带来现场版本潘倩倩的别让我一个人醉。 好， 做好准备了吗？ 好， 来，这首作品马上呈现给各位。再度的提醒大家，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哦。收看方式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听到接下来我们现场版本的这首别让我一个人醉。他可能真的已经醉了，是真的不出现这首作品。马上啊，给我一点点时间。来了，别让我一个人醉。 真的无言，有你相随，明天的爱 间伸出手，又是浓烈又是薄，多情岁月滴滴在心头。别让我一个人走，别让我一个人走，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醒来还有梦。别让我一个人走，别让我一个人守，漫长的午夜有你相随，明天的爱还要很久。别让我一个人退，别让我一个人走，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醒来有梦。别让我一个人醉，别让我一个人守，漫长的午夜有你心碎，明天的爱还要很久。 很好听，别让我一个人醉。确实你唱男生的这个调调是很舒服的。 嗯，对，是因为这个是男生的音域。 嗯，这对女生而言是好事还是 应该是好事吧，因为比较独特。对。 所以你现在自己的作品大部分也都是 偏这方面的，对，慢慢在偏这方面。 目前听到比如说约定啊，然后别让我一个人醉，黑白日记，包括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标题，它其实都是有一种淡淡的伤感的气氛在的。 是的， 你是这个人会喜欢这类型的音乐吗？ 我这个人是本来就很喜欢一些伤感的歌曲。 那你本身是一个伤感的型的人吗？ 应该可以这么说吧，因为我比较喜欢一些伤感的歌曲，像有的时候就会听一些流行歌曲啊，因为我可能会循环很久。 循环 可能会高达一个月，循环一首歌， 一个月每天都听这首歌曲。 是的， 都不会听吐。 对，不会听吐。对， 我的天哪。那下个月你绝对不会再听这首歌了。 可能会再换一首，就这样的。 刚才说到倩倩其实有这个女侠情节啊，所以在作品当中可以展现出来，包括在这个照片当中也可以展现出来，但同时我觉得你是不是因为女侠一提到侠气，大家难免可能会觉得跟悲情有点关系，你会不会也有点悲剧色彩的情节？ 应该会有吧。对，因为我觉得平常跟朋友接触啊，跟朋友出去玩的话都是比较缓慢的那种。对， 性格也是比较慢热型的。 对，比较慢热型的。 一旦走进去以后那就不得了了 啊，就不得了了， 彻底的敞开。 对， 好的。那未来那个音乐风格上会有转变吗？还是都是走这种？ 也会尝试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吧，包括摇滚啊，包括这个民谣啊，都会，可能都会去尝试。 摇滚现在有尝试过吗？ 有尝试过。对， 你唱摇滚是大概哪一种路数的？ 我前段时间跟杨钰老师合唱了一首歌曲，叫我不想说。 妈呀，你跟杨钰一样合唱摇滚歌曲。 对，而且呢我把这首他的经典作品改编了一下。对， 原版非常的经典，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一个时代印记吧。 对，把它改编成一种摇滚 rap 的感觉。 现在网上可以听到和找到哈。 我可以啊，一会儿可以唱一下嘛，对吧？ 哦，可以唱一下吗？ 对啊，可以唱一下。对， 那可以简单给大家听一下这个摇滚版本的《我不想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来，走起。可能会稍微有一点卡，但提到这个，哎，来了。 我不想说，我很亲切，我不想说。 来喽！ 今天的嗓子的状态很好， 大家音量声音可以开大一点 啊！ 想要律动一起。 我不想说，我不想说， 醉，看你可爱的腿，默默真实的背，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一样的甜，一样的路，一样的线，我不能没有你的世界。 我不想说我没有那么亲切，我不想说我真没那么纯洁，我不想说口不能忘记你的脸，我不想说看看有没有真实的脸， 我不想说 你欠我钱不是对的， 我不想说 你是不是在生恋情， 我不想说 是谁的心有谁有理解， 我不想说 是谁在怎样阻挡世界， 许多的爱难拒绝，许多的梦可以省略，可是我不能忘记你的笑脸，行驶长长的路踩着脚下的雪，不管明天什么季节，一样的天，一样的脸，一样的我，就在你的面前，一样的路，一样的线，我不能没有你的世界。 我不想说我已经被圈粉了，这首歌曲好好听啊。 其实这首歌很累的唱的， 确实可以听得出来， 因为他刚开始的话是比较柔情，对、 uh-huh. 是有一个因为他这首歌改编的，我让他改编的是玩的是现场的一种感觉， 是你们两个人在现场合唱的吧，柔情的部分应该杨钰莹来完成， 刚开始呢是这一整首全都是我来唱的、 uh-huh. 对，完了后面呢又跟他合作唱另一个版本，也是这种的，对， 哇、wow. 对，就是刚开始呢就是非常非常的柔情，就是一定要投入到那个柔情里面，完了 是 马上就要给它炸掉，马上要给它嗨起来，就是 对， 我不想说，就 非常宣泄的那种， 对，就非常非常摇滚的那种感觉、 嗯、然后到了中间部分又切回去的那种 的，对，又切回去那种柔情的感觉， 对， 完了中间还有 rap 的那种、 嗯、这个想法是你当时怎么想出来的， 没有，也是我跟的一个著名的音乐人啊，关天天老师，对、嗯、我们一起研究一起改编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对， 因为作品本身越经典的话你想给它改编其实难度是越大的， 对，因为经典的东西很难去超越的，对、 uh-huh. 所以说就是做了也是做了一个挑战吧，对， 怎么样各位有没有被这首歌曲深深的圈粉，现在这首歌曲有这个完整版本吗， 有的、 嗯、大家可以听到哈， 对对，酷狗啊包括那个 QQ 音乐啊这些平台都可以听得到的， 来吧下载起来，然后当你觉得不想说话的时候或者有什么样的情绪想要宣泄出来就把这首歌曲唱出来， 对， 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如果在未来 KTV 当中的话， 嗯， 一是可以展现你的唱功， 对对， 二是唱完以后我觉得整个人真的很嗨，很 对，很嗨，很过瘾。每次演出的时候，真的是会很嗨，因为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也会带动他们的那种热情，所以说还是很幸福的。这种是可以说是改编比较成功的一个作品的， 是也是完全不一样的盘 旋、嗯。对对，而且杨钰莹老师呢也是非常喜欢这个改编的， 是吧？ 嗯，对。 未来还会有更多这样的作品出现吗？ 如果说可以的话，会有，你可以去尝试一些另一种风格的。对， 嗯，如果被圈粉的话，想要关注倩倩未来更多的新歌呀， 嗯、 包括其他的活动，怎么样关注到你？嗯嗯， 可以关注什么什么现在比较火的抖音啊，对啊，快手啊，对， 就直接找潘倩倩， 对对，可以找到，对，还有微博，新浪微博、 啊， 对，都可以找到。 你在抖音中是走哪种风格的？ 疯子吧， 疯子是那种甜美系的呀，还是？ 也有甜美的，也有就是扮演的一些疯子之类的。 哦，那很期待了，又是一个不一样的 对 面。来来看，哎，正经照片现在没有了。 再把这张照片拿出来秀一下，然后你再去看一下抖音，完全不一种风格。 对， 今天呢也是很辛苦倩倩，这个嗓音状态不太好的， 感冒，对，很严重的，可以听出来鼻子堵的、 是，但是我们依然完整的听完了五首歌曲，非常的好听。 好，谢谢我们主持人。 黑白日记是新歌， 对， 然后约定也是新歌， 也是新歌，包括那个标情也是新歌。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支持， 感谢倩倩今天做客节目，谢谢。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 也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挑战新歌声。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活力 Music 节目，祝各位晚安了，明天同一时间挑战新歌声不见不散，我是泽华，拜拜。